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和母亲的那些事情。好吧，欢迎各位一起来互动。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在歌坛当中啊，哈，有很多这样的孝子，周杰伦呢必须要算一个了啊。我们都知道呢，周杰伦非常火，那他的妈妈呢同样也是声名在外，因为我们都知道喜欢他的朋友哈，就是周董呢有一张专辑的名字就是用他妈妈的名字叶惠美来命名的。因为小时候呢父母离异，从小呢和母亲长大，所以说呢周杰伦一直非常重视母亲的感受。那么话说哈，当初带这个昆凌见家长的时候必须带上妈妈还有外婆，妈妈的妈妈，俩妈妈哈。那妈妈对昆凌满意了，才有了后来这样结婚成家的事情。那么除了生活当中处处顾及到母亲的，另外一个能够体现周杰伦孝顺的地方呢就是做音乐了哈。那么除了叶惠美这张专辑之外呢，周杰伦还曾经写过一首听妈妈的话，向自己的妈妈表达爱意的同时，也给歌迷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分享的就是周董的听妈妈的话。 他觉得大意的就叫罗定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蓝妞说，以前受了委屈在其他人面前都说好好的，给妈妈打电话听到她的声音，我的眼泪就忍不住会下来，因为我知道别人问怎么了大多出于好奇心，只有妈妈问怎么了才是切实的担心我的安危，哪怕整个世界都不在乎，在妈妈的心中我们就是她的整个世界，听妈妈的话永远都爱她。韵韵说，听妈妈的话不一定每次都能好，但是呢，不听妈妈的话肯定每次都不好，这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意思是吗？ 还有一首呢非常经典的唱给妈妈的歌，就是 Beyond 的《真的爱你》。主唱黄家驹和母亲的关系呢特别好，那乐队刚刚成立的时候呢很困难，连像样的这样的乐器都买不起。黄家驹的父亲呢比较保守，看他们那么惨，就希望他呢真的有一份稳定工作，不要搞音乐了。但是呢母亲就很尊重儿子的想法，认为呢兴趣是人生最好的导师，所以说呢他平常经常听儿子唱各种各样的歌曲，还给他呀偷摸存了很多钱。后来呢有一次演出，主办方呢希望黄家驹能够唱一首赞美母爱的歌曲，本来呢黄家驹特想拒绝的，他不想因商业化而写歌，但是呢后来还是答应了，因为他一直也想给自己的母亲写一首歌曲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于是呢真的爱你就这样一夜之间诞生了。后来呢黄家强回忆，那一次演唱真的爱你时，母亲也在场，并且呢被儿子深情的演唱所打动，多次流下了泪水。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我听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因，我要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因，爱要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发呆的枕头说最近在做兼职，第一次体会到领工资的感觉，然后呢给妈妈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她开心得不得了，我呢还要继续好好学习，以后挣更多的钱给她买更多的东西。王彩也说妈妈真的是付出了太多，感觉我亏欠的太多了，希望以后呢能够尽力回报她。今天呢买一个小蛋糕吧，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甲乙丙丁不是我也说，小时候以为自己有魔法，不管在树下、草地上、山谷还是哪儿睡着，都能从家里的床上醒来，长大以后这个魔法就消失了，原来这个世界没有魔法，有的只有无私奉献的母爱，还有最温暖的臂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说母爱至上，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很多歌手呢在踏入歌坛的时候，家里往往都会出现不一样的声音，有支持有反对是吧， 而且呢，当母亲的角色往往是支持的。那么说到这个呢，我就很羡慕哈。当年呢，我就特别喜欢篮球，当时我就真的特别想走这个专业运动员、篮球运动员这样的路线。结果呢，我妈妈就对我这个想法极力反对，原因呢也很简单，因为她早前就是运动员，打篮球的，她很知道里面的辛苦，所以说她就不想让我走。那汪峰呢，他玩摇滚的时候呢，父亲呢就是非常不同意。那因为在父亲的印象当中呢，摇滚乐就是颓废还有玩世不恭的这样的代名词，所以说呢，汪峰和他父亲呢没少因为这事儿吵架。那母亲最开始呢也挺担心汪峰的，后来呢听了他的歌《晚安北京》，觉得诶不错呀，好听啊，于是呢这个担心呢就慢慢的减少了，支持呢也慢慢的开始增多。甚至汪峰和父亲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母亲对于他的支持也是越来越坚定。每一次演出呢，他都去现场看，每一次出作品他都第一时间听，甚至呢还在早期多次给汪峰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后来呢，随着汪峰父亲的过世，汪峰才慢慢的知道真相。母亲看自己的演出，一方面是真的支持自己，还有一方面呢是为了见证他在音乐上的成长。那当时呢，汪峰的父亲已经接受了摇滚乐，但是呢，男人嘛，对不对？一时半会儿放不下架子，不敢直接告诉汪峰。于是呢，母亲就默默地承担起联络员的角色，真的是用心良苦的妈妈。一起来分享汪峰演唱的《母亲》。 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着我？我思念的母亲，哦，默默的，默默的，像一轮柔美的月亮。生命一直是这样，充满谎言和血迹。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应该早点告诉我，每当我在路上停下脚步，望着天空我都会看到你，每当我从荒芜的梦中惊醒，流着眼泪我都能感觉到你，每当我脚步望着天空我都会感到你，每当我从荒芜的梦中惊醒，流着眼泪我都能感觉到你，我思念的母亲。窗前等着我，我思念的母亲，哦，默默的，默默的，像一个停摆的杨树，生命一直是这样，充满恐惧和委屈。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应该早点告诉我，每当我在路上停下脚步，望着天空我都会看到你，每当我从荒芜的梦中惊醒，流着眼泪我都感觉到你，每当我在路上停下脚步，望着天空我都会看到你，每当我从荒芜的梦中惊醒，我都会流着泪感觉着你。 我思念的母亲。 母亲来自汪峰的演绎。维维安说，记得小学班主任要求我们抄听妈妈的话的歌词，还是音乐老师教我们唱，那时候呢，老师说他说的话我们都不听，还是得让周杰伦来教我们好吗？灯火的温情说，现在我知道即使和妈妈意见不一样也不能着急顶撞，反正不影响自己的抉择，嘴上呢也得顺着他，怎么都要让他放心，因为家人互相依靠，而我除了他呢还能依靠另外一半。牧羊人说，为了爱情来到北京，有一次呢跟妈妈视频时，发现家里的电视在播 CCTV13， 这是新闻频道，但是呢家里人很少看新闻，妈妈告诉我，中央台的天气预报最全，而且新闻频道的天气预报播的是最频繁，能够随时知道北京的位置和天气。挂了视频哭成泪人。那句话怎么说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哈。很多人的家庭呢都是这样，严父慈母，父亲呢很严厉，母亲呢很温暖慈祥。被父亲批完之后呢，安慰我们照顾我们的都是妈妈。但是呢在罗大佑的家里，家庭结构是完全相反的。母亲对于他的严格程度呢远远超过了父亲。一方面呢是因为父亲比较忙，其次呢父亲比较开明，知道罗大佑喜欢音乐，那从小呢就让他去学这个钢琴。家里人呢都是从医的，那父亲还跟他说啊，你呢可以唱歌，但是呢不能放弃当医生。但是呢母亲就不一样了，从小开始，大到人生发展，小到吃饭的姿势，母亲都得纠正他。而且呢当年罗大佑的母亲极力反对他搞音乐当歌手，只能当医生。那结果呢就是罗大佑没有顺从母亲的意愿，不过呢后来呢母亲也是欣然接受了。罗大佑呢还是很感激有这么一段经历的，因为医科呢，医学呢是很严谨的科学，重视伦理，尊重人权。那么这方面的一些理念呢，对于他后来写歌、做音乐，乃至为人处事，也都有很大的影响。一起来分享，同样叫做《母亲》，来自罗大佑的演唱。 有些关于母爱的歌曲呢，是源于作者的真情流露，那么有些歌曲的创作呢，则是源于听来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刘德华的《亲爱的妈妈》，就是之前他曾经听过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孩子被妈妈狠心地丢在了新竹火车站，后来呢，这个孩子被人领养，并且顺利长大成人。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在一个小村落里查到了父母的消息，发现他们呢早已过世。之后呢，他从生母当年的工友那里接到了一套从小村落到新竹火车站的车牌，他才知道自己并没有被一直遗忘，是母亲已经无法抚养他，为了不让他留在贫瘠的家乡，只好这么做。那么后来呢，刘德华就以这个故事为背景写出了这首《亲爱的妈妈》。那么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分享这首歌曲。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亲爱的，你好吗？不知不觉的3年没回家，宁静的生活如常吗？请小心身体，别太忙。亲爱的，听我话，冰箱里的菜太久别吃了，晚上外出时多穿呀，想念我就给我在的生活过得还算好，交的朋友很可靠，说了尽是真心话，请不用为我太牵挂。妈妈呀，你知道吗，离家的小孩心情很复杂，为了争气往上爬，累了又想躲回家，多希望永远长不大。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身姿，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鲁鱼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 互利共赢。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体感偏热，午后南风比较明显，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只是紫外线照射较强，外出要注意防晒。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渐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 85%。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气温28到25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母爱至上，祝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聊天。那么在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继续跟踪报道的是夏宝鱼先生登珠峰的最新进展。那么夏宝鱼呢，已经在5月11号到达海拔7900多米的 C4 营地之后，由于5月12日珠峰刮起了大风，就一直在营地休整，等待天气的好转。那么天气一旦好转呢，负责架设路绳的修路队就将恢复工作。那么路绳呢，也是攀登珠峰时登山者使用的绳索，用来支撑身体保护安全的，一般呢都是由当地的夏尔巴人组成的修路队来负责架设。那么登山者呢，必须等待路绳架设完成之后才能攀登。那么幸运的是，夏伯鱼呢经过数天的连续攀登之后，身体状况呢依然良好，珠峰的天气呢也从今天开始好转。预计路绳架设完成之后呢，夏伯鱼将在今天攀登到海拔8400米的 C5 营地，那么也将在明天的凌晨向顶峰发起最后的冲击。我们衷心的祝愿夏先生注意安全，成功登顶。好，我们说回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这个我慢慢长大了之后呢，哎，就得出来单住了，不想跟爸爸妈妈这个住在一起了，这样好，这个才好意思跟别人说，哎，我独立了，特别是经济独立了，生活自理了。但是呢，也有人觉得要尽量和父母住在一块儿，自己呢虽然说大了，但是他们却在老去，需要照顾。那么歌手吴彤呢，就属于后者。他呢曾经唱过一首歌曲叫做早餐，就早饭哈。那么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就来源于每天的早饭，因为呢他和母亲见面的时间最长的时间就是吃早饭，而且呢他一般起得还比较晚，母亲呢会把早饭热了再热，热了再热，热好几遍。那第一遍呢，妈妈会把饭做成一个半成品，然后呢就是看吴彤快起来的时候再热，那么这样呢等他起床之后，早饭不凉也不热，正好能吃，是不是很伟大呢？一起来分享吴彤的这顿 早餐吧。的企鹅说，谢谢我弟，一直以来呢我都不太爱跟家人交流，觉得有代沟，直到前些年呢我弟去当了兵，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跟我妈的交流慢慢就多了，才知道了他的不容易。那这是谢谢你弟的离开吗？腾了个味儿出来是吗？哎呀，真的是不能这么疏忽了哈。广仔说，小时候看过的一部香港电视剧就叫《母亲》，里面的《暖流丝丝》这首歌我永远难忘，至今呢还会哼唱。还有香港古装剧《皆大欢喜》里面饰演母亲的薛家燕，燕姐也唱了一首母爱的歌叫《心事有谁知》，尤其是开头倚窗前诉说这个故事，不知哪儿处说起，有时候一听就想哭。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综艺节目也起到了这样歌曲推广的作用，尤其是那些音乐类的选秀节目。那么在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就出现了一首年代很久远的关于母爱的歌曲，就是吉克隽逸的妈妈演唱的《草帽歌》。那么这首歌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977年，歌曲的原版呢是日本电影《人证》的主题曲。影片讲述的是女主人公跟她的黑人儿子之间哀婉动人的故事。那么后来呢，影片传到国内，这首动人的歌曲呢被无数的歌手翻唱改编。那么第一个翻唱的是周逢博，后来这个崔健呢、程方圆等人都相继翻唱过，但是呢流传版本最广的是刘欢的版本。以下分享。 刘欢的草帽歌，甲乙丙丁留言哈，是真的听到英文歌就来一首这个英文留言吗？他说很多时候妈妈不记得母亲节，但是我回家的日子呢就是过节，会在我回家的前几天就开始采购，买我喜欢吃的零食和水果，为我做一顿美味的佳肴，并且换上新床单。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over the years, mom。 光仔也说了哈，这个记错两歌词两个字哈，没关系了，反正留言已经读出去了哈，无所谓了。很多歌手呢献给母亲的歌曲，旁边人呢乍一听可能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比如说张磊演唱的妈妈。那么关注过他的朋友呢都知道，张磊呢是一地地道东北人啊，父母呢也是东北人，但是呢这首歌唱母爱的妈妈呢却融合了爵士乐的元素，带有很浓的摩登气息。那么经过两次编曲之后的版本呢还加入了黄浦江黄包车等等元素，听上去呢感觉跟张磊这东北味儿呢很不搭。不过呢张磊却表示呢，虽然说自己不是上海人，爸爸妈妈也不是，但是呢他却一直把上海当作自己的第三故乡，成长在东北，漂泊在西北，最后定居在上海。那么这座城市呢也是见证了他人生当中的多次的重要转折，所以说呢在做妈妈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才决定在歌中加入上海的元素。一起来分享张磊的妈妈。 早上午睡，悄悄趴在树叶的上面，远方的妈妈，你可知道我对你的思念。回想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外边，冷暖都放在我心间，爱是一根长长的线， 我们各自踏着一片。妈妈你好吗，不要对我有太多的牵挂。妈妈你好吗，过去的事情都放下吧。静静的晚上，星星悄悄躲在月亮的旁边。远方的妈妈，你可知道我对你的思念？回想这么多年，我们的生活有苦也有甜，爱是一根长长的线，我们各自拉着一片。妈妈你好吗，不要对我有太多的牵挂。妈妈你好吗，过去的事情都放下吧。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说的是母爱至上，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张帅说，这一点呢我就特别佩服我爸了。小时候呢，我觉得奶奶脾气有点大，跟我爸投诉，我爸就说你奶奶说话你要听，她肯定是在为你好。现在呢，奶奶岁数越来越大，我也大了，我爸呢还说一如我爸还说还是一如既往的随叫随到，应该是这意思。他说看到我奶奶呢就笑容满面，我知道我奶奶脾气啊都是他儿子宠的，但我爸总说奶奶给了他生命，抚养他成人，奶奶做到了能宠爱他一辈子，所以他就应该宠奶奶一辈子，向我爸看齐。很多歌曲的诞生呢都是纯属偶然，比如说2015年歌手赵赵演唱的《回家吃饭》，很多人都知道赵赵是因为电视节目《中国好歌曲》，还有莫文蔚在2015年春晚上翻唱了他的暖心歌曲《当你老了》。那么其实呢，就在莫文蔚登上春晚前唱这首歌前一周的时候，赵赵自己呢也唱了一首很暖心的歌曲，叫《回家吃饭》。那么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分享的是这一首浓浓的很温暖的这样的歌曲，回家吃饭。那么今天呢也是周末，星期天，如果说大家允许的条件允许的话，回家吃饭，实在不行的话打一个电话问候一下家里，问候一下我们的妈妈，好吧。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你还记得吗，年少的时候，妈妈站在家门口的呼唤，这一声呼唤，妈妈的笑脸，我们就会像小鸟归巢一般。回家吃饭，回家吃饭，无论碗里盛的是什么都无比的香甜。回家吃饭，回家吃饭， 那种滋味至今常常在舌尖。我们已长大，尝尽了心酸，回家成为妈妈遥远的呼唤。这一声呼唤，妈妈的笑脸，家里才有最初最真的温暖。回家吃饭，回家吃饭，无论碗里盛的是什么都无比的香甜。回家吃饭，回家吃饭，那种滋味至今常常在舌尖。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作曲家田光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写一首以北京为题材的独唱歌曲。随后的几天，田光、傅菁、洪源三人创作出这首《北京颂歌》。这是一首情感浓烈、艺术概括力很强的歌曲，作曲者在民族音调的基础上创造出既有庄重威严之势，又有亲切细腻之情的旋律，凝聚着各族人民团结向上的力量。当歌唱家李双江接过这首歌，作曲者田光一再地嘱咐他，你要用你的真诚和热情为这首歌加上翅膀。 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告着祖国的黎